妙法莲花经分别功德品第十七。以时大会问佛说：寿命劫数长远如是，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得大饶益。于是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：阿逸多，我说是如来寿命长远时，六百八十万亿罗由他恒河沙众生得无生法忍，复有千倍菩萨摩诃萨得闻持陀罗尼门，复有一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得傲说无碍辩才，复有一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得百千万亿无量旋陀罗尼，复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能转不退法轮，复有二千中国土微尘数菩萨摩诃萨能转清净法轮，复有小千国土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八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四四天下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四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三四天下微尘数菩萨摩诃萨三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二四天下微尘数菩萨摩诃萨二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一四天下微尘数菩萨摩诃萨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复有八世界微尘数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佛说是诸菩萨摩诃萨得大法利时，于虚空中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以散无量百千万亿宝树下，狮子座上诸佛并散七宝塔中，狮子座上释迦牟尼佛及九灭道多宝如来，亦散一切诸大菩萨及四部众，又与世末旃檀沉水香等于虚空中天鼓自鸣，妙声深远，又与千种天衣垂珠璎珞、珍珠璎珞、摩尼珠璎珞、如意珠璎珞遍于九方，众宝香炉烧无价香，自然周至供养大会，一一佛上有诸菩萨执持翻盖次第而上，至于梵天是诸菩萨以妙音声歌无量众赞叹诸佛。以是弥勒菩萨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而说偈言：佛说稀有法，悉所未曾闻，世尊有大力，寿命不可量，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利者，欢喜冲遍身，或住不退地，或得陀罗尼，或无碍傲说万亿旋种持，或有大千界微尘数菩萨各国皆能转不退之法轮，复有中千界微尘数菩萨各国皆能转清净之法轮，复有小千界微尘数菩萨如各八生在当得成佛道，复有四三二如此四天下微尘诸菩萨随数生成佛，或一四天下微尘数菩萨如有一生在当成一切智，如是等众生闻佛寿长远 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，复有八世界微尘数众生闻佛说寿命，皆发无上心。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，多有所饶益，如虚空无边，雨天曼陀罗，摩诃曼陀罗，色梵如行沙，无数佛土来，与旃檀沉水，缤纷而乱聚，如鸟飞空下，共散于诸佛，天古虚空中，自然出妙声，天衣千万种，旋转而来下，众宝妙香炉，烧无价之香，自然色周遍，供养诸世尊，其大菩萨众，执七宝翻盖，高妙万亿种，次第至梵天，一一诸佛前，宝藏原性翻，亦以千万计，歌咏诸如来，如是种种事，色所未曾有，闻佛寿无量，一切皆欢喜。佛名闻十方，广饶益众生，一切具善根，以助无上心。以是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：阿逸多，其有众生闻佛寿命长远如是，乃至能生一念信解，所得功德无有限量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于八十万亿罗由他劫行五波罗蜜、檀波罗蜜、斯波罗蜜、阐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随波耶波罗蜜，以是功德比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，不及其一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知。若是男子善女人，有如是功德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退者无有是处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若人求佛位，于八十万亿罗由他劫数行五波罗蜜，于是诸劫中布施供养佛及缘觉弟子，并诸菩萨众真义之饮食，上服与卧具，旃檀立精舍，以园林庄严，如是等布施种种皆微妙，尽此诸劫数以回向佛道。若复持禁戒清净无缺漏，求于无上道诸佛之所叹。若复行忍辱，住于调柔地，切众恶来家，其心不倾动，诸有得法者，怀于增上慢，为师所轻恼，如是亦能忍。若复勤精进，智念常坚固，于无量亿劫，一心不懈息，又于无数劫住于空闲处，若坐若经行，随遂常摄心，以是因缘故，能生诸禅定，八十亿万劫安住心不乱，持此一心福，愿求无上道，我得一切智，尽诸禅定制，是人于百千万亿劫数中行此诸功德，如上之所说。有善男女等闻我说寿命，乃至一念信，其福过于彼。若人识无有，一切诸而悔，心心虽如信，其福为如此。其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，闻我说寿命，是则能信受，如是诸人等顶受此经典，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，如今日世尊诸色中之王道场狮子敲说法无所谓，我等未来世一切所尊敬 在于道场时说受亦如是，若有深深者，清净而质直，多闻能总持，随意解佛语，如是之人等，于此无有疑。又阿逸多，若有闻佛寿命长远，解其言趣，是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，能起如来无上之慧。何况广闻是经，若教人闻，若自持，若教人持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若以花香璎珞藏幡珍盖香油酥灯供养经卷，是人功德无量无边，能生一切种子。阿逸多，若是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长远，深深信解，则为见佛常在奇奢屈山共大菩萨，诸声闻众围绕说法，又见此娑婆世界其地流离，坦然平静，严浮檀金，以戒八道宝树行列，诸台楼观皆色宝城，其菩萨众含处其中，若有能如是观者，当知是为深信解相，又复如来灭后，若闻是经而不毁此，喜随喜心，当知以为深信解相。何况读诵受持之者，诗人则为顶大如来阿逸多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不须为我复起塔子及作僧方，以四事供养众僧，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是经典者，为以起塔造立僧方供养众僧，则为以佛舍利起七宝塔，高广渐小，至于梵天，圆珠幡盖及众宝铃、花香、璎珞、末香、桃香、烧香、众鼓、伎乐、烧笛、箜篌，种种武器，以妙音声歌拜赞颂，则为于无量千万亿劫作是供养矣。阿逸多，若我灭后闻是经典，有能受持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则为起立僧方，以斥旃檀，作诸殿堂三十有二，高八多罗树，高广严好，百千比丘于其中止，园林浴池，经行禅屈，衣服饮食藏玉汤药，一切恶具充满其中，如是僧方堂国若干百千万亿，其数无量，以此现前供养于我及比丘僧，是故我说如来灭后，若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供养经卷，不须复起塔子及造僧房供养众僧，方复有人能持是经，兼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一心智慧，其德最盛，无量无边。譬如虚空东西南北四围上下，无量无边，是人功德亦复如是无量无边，直至一切种子。若人读诵受持是经，为他人说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复能起塔及造僧方，供养赞叹声闻众僧，亦以百千万亿赞叹之法，赞叹菩萨功德，又为他人种种因缘，随意解说此法花经，复能清净持戒，与游和者而共同止，忍辱无亲，自念坚固，常归坐禅，得诸心定，精进勇猛，摄诸善法，利根智慧，善答问难。阿逸多， 若我滅後諸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，復有如是諸善功德，當知是人以吹道場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坐道樹下阿逸多，是善男子善女人若坐若立若經行處，始終便應起塔，一切天人皆应供养如佛之塔，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若我灭道后能奉持此经，斯人福无量，如上之所说，是则为具足，一切诸供养以舍利起塔，七宝而庄严，表察甚高广，渐小至梵天，宝灵千万亿，风动出妙音，又于无量劫而供养此塔，花香诸璎珞，天衣众伎乐，燃香油酥灯，周集常照明，恶世法末时，能持是经者，则为以如上具足诸供养，若能持此经，则如佛现在以牛头旃檀起增方供养，堂有三十二，高八多罗树，上赞妙衣服，藏卧皆具足，百千众住处，园林诸浴池，经行及禅屈，种种皆严好。若有信解心，受持读诵书，若服教人书及供养经卷，散花香末香，以衰万尖白阿提木多骑，分由常言之，如是供养者得无量功德，如虚空无边，其福亦如是。方复持此经，兼布施持戒，忍辱傲禅定，不亲不恶口，恭敬于塔庙，谦下诸比丘，远离自高心，常思维智慧，有问难不亲，随顺为解说。若能行是行，功德不可量。若见此法师成就如是德，应以天花散，天衣浮其身，头面接足礼，生心如佛想，又应作是念：不久艺道长，得无漏无遗，广利诸人天，其所住子处，经行若坐卧，乃至说一偈，时中应起塔，庄严令妙好，种种以供养。佛子住此地，则是佛受用，常在于其中，经行及坐卧。妙法莲花经卷第五，万殊起告，拥护真传，坚持四法得安然，地涌众多千，阿逸从孙受量广无边。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。